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各位好，我是林苑。在今天的冬奥号转列之旅当中，我们将首先带您到延庆的小海坨山去转一转。在冬奥延庆赛区的小海坨山上，这里建有一个自动气象站。寒暑交替，在度过了冬季又来到了炎热的夏季之后，这里的运行情况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通过本台记者齐良博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国家高山滑雪赛道对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不但要求地理环境要好，对海拔、风速、落差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很多需要安装气象观测站的地方都十分偏远，地形复杂，在建设之初也没有可供汽车通行的工作道路，近2000公斤的设备都是靠着骡马队一步一步地运到山顶的。如今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建成了16座自动气象站，分布在不同点位，24小时高精度预报天气情况。北京市延庆区气象局工程师高猛介绍说， 我们气象观测站它是在冬奥核心区里边海拔最高、观测要素最全的一套同质双套站，然后它们两个也是互相备份的。这个圆的叫称重降水，夏天是测量下雨降雨量，冬天是测量降雪量的。因为冬季下雪的时候雪会压得很厚，那些传感器是测量不同深度不同层的那个雪温。有三个风杯，那个是风速传感器，带个小尾巴那个是风向传感器。 自动气象站采用双路传输，一路通过北斗每10分钟传输一次，另一路通过通讯卡每1分钟向气象中心站传输一次数据，为预报员预报气象信息做数据支撑。对天气的精密监测、精准预报和精细服务是现代冬奥会成功举办的决定因素之一。经过相约北京测试活动检验，以冬奥运动团队最困扰的阵性大风预报服务为例，3个赛区预报准确率平均提升幅度都在10%左右，有效排除了影响运动员成绩和比赛安全的外部因素。 一届成功赛事的举办离不开各方面硬件设施的配备到位，但保障到位之后，选手们的发挥如何还离不开赛前精心的准备。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在最近的2年当中，国际大赛举办受到了很多的限制，这也给正在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选手们的备战工作带来了一些影响。不过对于我国的冰壶选手来说，一方面呢是抓紧时间来创造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同时也通过更多的国内赛事的重启，帮助大家以赛代练。冰壶这项运动进入我们国家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尽管有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强大推动，冰壶仍然没有揭去小众运动的标签。能够提供爱好者切磋的比赛机会其实并不很多，而在我们之前采访过的很多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尤其像是北美的加拿大，在 每一个社区的运动场馆当中都会有他们组建的冰壶队伍，各个年龄段的冰壶爱好者都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参与到各个水平的角逐当中。现在呢，我们一年一度的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其实也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国内的冰壶盛宴，同时能够在比赛当中看到越来越多的专业的冰壶人才投入其中。这届全国锦标赛上出现了以俱乐部名义报名的队伍，这也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而随着全国锦标赛的报名门槛进一步的降低，或许在未来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多社区爱好者组队的代表队来参加冰壶比赛，让冰壶这项运动变得像足球、像篮球这样更加容易普及。其实像网球啊、高尔夫啊这些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的项目一样，在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冰壶这项运动绝对可以算得上是运动员运动寿命非常长的一项运动。有人说高尔夫选手从会拿杆开始就可以来从事，一直到没有上限的年纪都可以参与到这项运动。冰壶也类似，冰壶的参赛选手其实也是能够从很低的年龄的儿童到年龄很高的长者都可以去从事冰壶这项运动。因此呢，在这次的全国冰壶锦标赛上，我们甚至看到了中国第一代冰壶运动员刘瑞、王凤春等等的名字。像在世锦赛当中曾经夺冠过的冠军组合周岩，他和刘瑞就在获得2018到19赛季全国混双冰壶锦标赛冠军之后，再一次的在今年的全国冠军赛上携手代表哈尔滨体育学院队参赛。但是呢，有点遗憾的是他们卫冕失败。当然这同时也显现出了我们后备人才包括更多的新的力量的涌现。最终前冠军周岩当然是世界冠军，和刘瑞他们两个人的组合呢是获得了季军，而冠军也是被前国手江一伦和张志鹏代表的哈尔滨二队获得。其实呢，张志鹏这一次参加比赛不仅仅是获得冠军的一对运动员组合当中的选手，同时他还是参加这一次全国冠军赛的哈尔滨女队的教练。他带领的队伍就是由马静怡、姚明月、梅杰和王瑞组成的全明星哈尔滨一队，最终他带的这个队也是获得了女子组的冠军。也就是说，张志鹏既作为教练带领哈尔滨女队，也就是哈尔滨一队获得了女子组的冠军，同时又作为运动员获得了混双比赛的冠军。这次的比赛当中身份既多样，但是呢这个金牌两边都拿到了，可以说也是成为了这次全国冠军赛上的明星。当然有明星也有新星，在这届的全国锦标赛和冠军赛上的200多名参赛选手当中，00后就占到了200人，其中106人在各项目比赛当中名列前12位，获得了全国冠军赛的资格。而力压巴德新和臧家亮等人所在的哈尔滨一队获得男子组冠军的天津男子二队，其实就是四位00后小将的一个组合阵容。其中他们的一垒李宇辰出生在2004年的10月，这届全锦赛的最低年龄限制在2006年以前出生的选手，而参赛队员当中2005年出生的呢就有29人，其中有4人都排名在前12晋级到冠军赛。2006年、2005年出生的选手，也就是刚有15岁、16岁的低年龄的选手去参赛，而他们在比赛当中依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次的全国锦标赛排名前12进入到全国冠军赛，当然呢，在冠军赛当中其实更能够看出各地区的整体实力。2018至19赛季，当时全国冠军赛的14支队伍其实就来源于两个地方，黑龙江和吉林这两个省，有9支队伍是来自黑龙江的，有5支是来自吉林的。再看看今年的冠军赛，这个参赛队伍就要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来自天津、内蒙古、北京等开展冰壶运动卓有成效的新的地区的代表队，其中我们前面说到的夺冠的天津二队，那他们就是来自新的省份的代表队。 另外呢，还有默默积攒实力的内蒙古女队也在这次的女子团体赛当中拿到了铜牌。像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队，尽管没有能够最终进入到冠军赛，但是他们派出了一支男队、一支女队和两支混双队伍，也实现了全项目参赛的目标。可以说，在我们国内，高水平的冰壶代表队绝不再仅仅限于黑龙江和吉林两个省份，有更多的地区开展了冰壶运动。当然，虽然有这么多的地区在开展冰壶运动，但是我们仍然看到队伍的增长速度并不是说那么的迅速。在2017至18赛季，全国的冰壶锦标赛上共有30支参赛队伍。到了2018至19赛季呢，有18支女队、25支男队，总计是43支队伍参赛，好像增长了13支。而到了2019至20赛季末举行的今年的这个比赛，参赛队伍的数量好像一下子涨到了71支，比前一年涨了三分之一还要多。猛的一看呢，好像是队伍的数量变多了。但是呢，这其中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次的比赛呢，对标2022年冬奥会的标准，不仅设立了男子组的冠军、女子组的冠军这两个冠军组别，另外呢，还增加了混双的这个比赛项目。所以如果单看男女两个项目参赛队伍来看呢，其实还是45支，和上一个赛季差不多，基本上是一样的。虽然从我们发展冰壶运动的地区数量上来看是有增加的，但是呢，总的来说，冰壶专业人才的基数目前仍然还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前面举到了加拿大的例子，就是和加拿大这种冰壶作为全国性运动的地区和国家来说，我们在人才基数上仍然是有很大的劣势。当然，这也不能一蹴而就，咱们还是不着急，慢慢来。先是培养大家对于这项运动的兴趣。而说到兴趣，其实我们的高校的在校的学生们是很好的推广冰壶运动的对象。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冰壶这项运动不怕你起步晚，就是从事的年龄可以很年轻，但是呢，从事的时间可以很长，没有上限的年龄要求。所以呢，大学生群体作为受过一定教育，对于战术的理解会带来很大帮助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在有效的场地条件包括组织力量的辅助之下，就非常容易去开展冰壶这项运动。而近日呢，第四届首都高校大学生冰壶联赛也在北京市中体奥冰壶运动中心落下帷幕。这次的联赛总共有12支高校队伍报名参加，经过2天的比赛，最终是清华大学队获得了冠军，北京大学队获得亚军，由北京市冰壶协会代表的首都体育学院队最终获得第三名。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北京市冰壶协会的成员新校张华兴、王宇、谢慧林在常务副秘书长刘平江的带领下，代表首都体育学院队参加比赛。赛前呢，队员们也是在完成协会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训练的。赛中各位队员们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精彩的进营击打还有专业的擦冰技术都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在赛后呢，本着冰壶精神，还有北京市冰壶协会推广冰壶的目标和宗旨，大家也是召开了学习会议，吸取在这次比赛当中的一些精华，反思不足，也为更好地开展下一届北京市大众冰雪冰壶公开赛来积累经验。由我们的这些专业的人士首先在比赛里面去来感受，作为亲身的经历者去感受这种比赛的气氛，之后呢，为了在大众当中推广冰壶运动，去来作为办赛者积累更多的经验。北京市的冰壶协会从成立以来，就为实现三亿人上冰雪，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参与冰壶运动，还有北京市裁判员队伍建设或考核等等方面的工作，在做出着自己的贡献。而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北京市冰壶协会也将多方联动，积极响应，继续为大众普及冰壶运动知识，组织多种多样的冰壶比赛，特别是进一步提升北京市的冰壶运动实力和水平，助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其实对于想要发展的北京市冰壶协会来说呢，榜样就在身边，我们的冰球这不就走在前面了吗？自从北京体育职业学院队去年12月在云南腾冲举行的男子冰球全国锦标赛上获得冠军，打破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等东北传统强队对冰球赛场的国内的垄断之后呢，时隔只半年的时间，在今年6月初结束的2021年男子冰球全国锦标赛上，来自东北地区的球队现在已经被挤出了冠亚军的决赛。哈尔滨队、齐齐哈尔队和佳木斯队这届比赛分别排在第3、第4和第6名。而作为中国冰球的摇篮，后备人才的输出和流动也让这几支冰球传统强队正在新的格局下经历着阵痛。而相应的，大家也看到了获得冠军的北体职队，包括在全国冰球锦标赛上作为新兴力量涌现的重庆队，都让大家看到了国内冰球运动的新格局，同时也带来了运动更多地区普及、水平提升的新发展。中国冰球协会副秘书长司亮就表示过，这次的全国男子冰球锦标赛顺利举办，实现了多赢的局面，不仅按照北京冬奥会的赛制编排赛程，达到了为北京冬奥会暖场、搭建国内练兵平台的目的，同时也给一批有才华的队员来得到了展示的机会，扩充了中国冰球的人才储备库。在北体职队的夺冠之夜，北京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王宁再次的提到了冰球的北京模式，那就是北京有冰球的中小学校际联赛、青少年俱乐部联赛等等，正是通过这些赛事组建各级的梯队，培养筛选人才，让其中优异的突出者甚至送到国外的冰球强国去进行培训培养，这样才会使北京冰球现在达到目前在全国锦标赛上获得冠军的水平。去年在腾冲夺冠之前，北京的男子冰球从来没有在全国成年组别的比赛当中获得过冠军，但是呢，之前我们很多年就已经看到了北京冰球未来获得全国冠军，那只差一层窗户纸。因为首先在18岁以下年龄组别，在更年龄小的青少年组别，北京冰球都已经是获得各个年龄组的冠军，等到这批队员进入到成年组获得全国冠军，这也是一层窗户纸的事儿。那最终呢，北京北体职队夺冠也是显示了之前很多年当中北京冰球积累的雄厚的后备人才。在各级别的国家队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目前北京选手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像现在的男子冰球国家集训队就有10多名选手是来自北京的。尽管这次的全国锦标赛当中呢，国家集训队的成员没有能够参赛，但是呢，看到北京队当中通过内部选拔和交流，又能够迅速的去补充人员，再次的派出2支队伍去参加全国锦标赛，而且也都发挥出了非常高的水平。在全国锦标赛落幕之后呢，北京市的青少年冰球队新赛季的选拔又拉开了序幕。公开选拔是北京市近年来不断发展储备冰球人才的重要渠道，在6月5号至6月6号就进行了包括 U10、U12、U14、U16和U18这5个年龄段的男女队各1支队伍的选拔初试。能够看出年龄段分得这么细，也是说明储备的这些可供选择的对象数量是非常充沛的。接下来呢，他们将会代表北京队去参加全国各个级别的赛事，他们也将会在这些赛场上来增长球技，在训练比赛当中积累经验，加速他们个人冰球水平的提高和成长，也为北京冰球积蓄新的力量。接下来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走进冰雪烧烤店，考考冷知识。 考考冷知识，给冬奥加加温。冰哥与晶晶惊喜地发现，中国花滑有一对黑马横空出世，他们是谁呢？ 哎，晶晶啊，那昨天我走得早，店里没事吧？ 哎呀，斌哥，出事了，出事了！哎呀， 真的啊，什么事啊？ 一对小情侣，撅着嘴进来，哭着出去的。 哎呦，不是这怎么了？ 嘿，别紧张、俩人来的时候呀，生着气呢。那男孩为了哄女孩开心，男孩就偷偷跑后厨找厨师，把一条项链放在了《冰雪比翼双双飞》那鸡翅下边，就这么端上来了。 嗨，不是，那女孩应该开心呢，那怎么走的时候还哭着呀？ 嗨，这项链不是压在那个鸡翅底下吗？露出来的时候呀，油乎乎、黏唧唧的。这女孩呀，又好笑又感动，感动加好笑，这错综复杂的感情让她流着幸福的泪走的。 嗨，这么回事啊？ 不得不说，兵哥，这比翼双双飞太棒了。既能祝福结婚十周年的老夫老妻，又能撮合小情侣，这简直是爱的传递呀！ 哎呦，这可不只是给爱情加加温，照样能给冰雪加加温，还能祝福中国花滑越飞越高呢。这不，新一代花滑小将这就横空出世了。 谁啊？我赶紧粉他们。 隋文静、韩聪啊。 哦，他们俩是不是赵宏博的徒弟啊？我前几天好像看到报道了。 没错没错，据说这俩啊，在组成组合之前，那就都是看了深雪赵宏博2002年冬奥会的比赛，深受吸引，备受激励，才走上了花滑道路呢。 嚯，这真是追星追出了水平，直接追到明星的身边了呀。 哎呦，你说啊，这强将手下无弱兵啊。隋文静、韩聪那在2009到2010赛季第一次参加国际青少年组的比赛，就获得了四战全胜啊。 哇、 嗯、 这长江后浪的劲儿可真够大的。最好使劲翻呀。 翻出花儿来。这不转年这俩又卫冕了世青赛的冠军，而且是在2011到2012赛季还复制了赛季不败的记录，这就实现了世青赛的双人三连冠呢。 三连冠呀！ 啊， 这也太厉害了吧！ 那是相当厉害。上一对世青赛三连冠的组合呢，还是前苏联的克雷斯蒂安诺娃和托尔琴斯基啊，那都是1990到1992年的事儿了。那之后就再没人实现了。一直到咱们中国小将隋文静、韩聪横空出世。 这浪花折腾的可真够大的。 哎呦，那是，没两把刷子哪敢随便翻呢，不是？ 是是是。 再说这到了2017年啊，花样滑冰世锦赛上，他们又是以双人滑、自由滑第一，总成绩 232.06 分，这第一次就加冕了世界冠军啊。这个是就成了他们师父赵宏博和申雪那一对，还有庞青、佟健那一对之后，咱们中国的第三对双人滑世界冠军。 哎呀呀，冠军师傅带出冠军徒弟，这虎父无犬子呀。 你这哪儿跟哪儿啊，都是。 那他们参加过冬奥会了吧？ 参加过了，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吗？隋文静、韩聪那是夺得了花样滑冰双人滑的银牌呀。 哎呦，就差 啊 咱们这盘冰雪比翼双双飞了。 怎么着，吃了咱们这道菜就能一飞冲天夺金牌？ 哼，等他们2022夺了金，我拿着这道菜给他们庆功去。 得嘞。 冰雪比翼双双飞，寄托了冰哥与晶晶满满的祝福呀，祝福中国健儿越飞越高。冰雪烧烤店烤烤冷知识，声音出演王浩、微雨，咱们下次见。 感谢各位的收听，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邀请到了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一位队员，他们的这一家啊，跟大家来分享孩子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首先呢，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吴嘉义，他们全家。那我们还是有请他们几位和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吧。先有请我们的小主人公嘉义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嘉义。 我叫吴嘉义，海淀实验二小，3年级1班。我9岁了，然后呢，现在校队，我也是主力 啊。欢迎嘉义啊，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那我们也有请嘉义的爸爸妈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吴嘉义的爸爸。 嗯，欢迎嘉义爸爸，也有请妈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吴嘉义的妈妈。 嗯，欢迎嘉义妈妈啊，今天我们是全家总动员啊，一起来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嘉义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既然我们全家都来了，咱们就一起先来回忆一下嘉义怎么接触到冰球运动的，好不好？这个问题应该由我们家的哪位代表来回答呢？嘉义自己现在有印象吗？ 有点。 那能不能跟我们来讲一讲啊？ 就是4岁的时候，给我买了个生日礼物，是轮滑鞋。 哦。 然后后来又看 U6 那组的小朋友打了场比赛，然后就爱上冰球了。 哦，嘉义说的很简单啊，但是我就很好奇了，这个轮滑鞋是谁给买的呀？当时有想到嘉义就从轮滑一下就接触到了冰球运动吗？是爸爸还是妈妈呀？ 是我给他买的 啊， 就他那个4岁的生日礼物。 嗯， 然后我给他选择了一双那个轮滑鞋。 嗯， 然后后来就是一直买回家了以后也没怎么用，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就是带着他一块 玩呗，就是 试着玩，然后试着滑。然后慢慢的他有过滑了2次3次以后他也就会滑了。 嗯， 会滑了以后，后来就在他是6月份的生日，然后2017年的元旦的时候，然后我们去玩，带他去，然后那边正在有个冰场 啊， 然后我们就在边上看了一会儿，看了一会儿了，看他挺感兴趣的，然后后来有一场比赛，U6的那个比赛，然后我们在一直在边上从头看到尾。 啊， 看完了以后就觉得，然后看他小孩挺感兴趣的，然后也觉得这个运动也挺适合男孩子的，然后我们就问了他孩子自己，他说问他 想 不想试一下，尝试一下，然后他说他可想试一下，因为刚会学那个轮滑嘛，觉得刚好上冰也想让他试一下，然后就去前台咨询了一下，后来就让他试着去滑了一下 啊，就进入了冰球的世界。 对对对，是。 那嘉义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当时为什么就觉得他们那个挺有意思，想学呢？ 因为那会儿在冰上的时候，看他们溜得那么快，但当时我跑步不怎么快，我也想变得那么快 啊。他们滑起来那个速度，感觉比轮滑还要快，对不对？就比你跑步的速度也要快，所以你也想像他们那样那么快，然后在冰上感受一下那个速度感，是不是？ 对。 那等你真的上了冰之后，是你想象当中那样吗？ 不是，就感觉特别的滑，然后一不小心就摔倒。 不过你之前有学轮滑的基础呀，会不会能稍微的好适应一点呢？ 稍微好一点。 那后来呢，你觉得没有想象当中能那么快的就感受到那个速度感，那是怎么一点一点学起来的呢？ 然后呢，后来就是一个叫王子一的教练，然后呢，他就带着我，那会儿他就搂着我腰，然后一点一点这样子滑的， 一点一点的带着你，可以说是一步一步学会的滑冰哈。 对， 然后你慢慢的就找到感觉了。 对 啊，那我们也听妈妈给我们讲一讲啊，妈妈看着这个嘉义学起来的这段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吴嘉义他从小的这个体育运动方面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天赋的， 嗯， 像他学自行车呀什么的都挺快， 嗯， 一上车基本推他一下他就能骑起来了， 啊， 然后滑轮滑也是特别快，滑个几次也就会滑了， 嗯， 然后正好我们住的商场附近就是有这个冰场，经常就能过去逛的时候也都能看见那些队员在那滑， 嗯， 他自己也特别感兴趣，老师叫我陪他在那看然后我们想着就是让他穿上鞋上去试一试吧，试一试之后他就不愿意下来了， 啊，嗯， 就特别愿意说跟我说，妈妈我也想学这个冰球， 嗯， 我能不能学呀，我说当然可以了， 嗯， 然后就穿上护具就试了一下， 嗯， 之后就爱上了这个运动。 但是就像嘉义自己说的啊，先开始他上冰的时候， 嗯， 那个感觉肯定不如像我们在陆地上的那个感觉嘛，啊，是不太一样的， 嗯， 那对于他来说他要面临怎么能够自如的滑行，这是一个面临的困难。 对 啊，那您当时在场边看着他一点一点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在冰场上那是一直摔一直摔，摔会的呀， 嗯， 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是的，肯定啊， 嗯， 那作为家长来说看着很心疼啊，那还愿意支持吗？当时 愿意支持 啊，就因为嘉义真的很喜欢， 嗯，他喜欢， 嗯， 而且我们觉得这个因为带着护具嘛，虽然摔了其实也不是说会特别疼， 样啊， 会受伤啊，几乎都还挺好的，没怎么受伤 啊， 嗯， 而且刚开始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再加上他们年纪小，他从四岁左右不就开始了吗？ 对对对， 啊， 对对对， 那时候他重心也低， 对， 不会有多大的这个问题嘛， 对对对，是的， 然后慢慢慢慢的 帅帅就会了 就会了。 对， 嘉义是不是当时自己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虽然摔但是也觉得挺有意思的，还是很喜欢上冰的那个感觉。 对，就是摔的时候也不疼，反正就滑呗， 嗯，啊，那我们也听听爸爸跟大家说一说啊。爸爸刚才讲到了看着这个嘉义他说有这么大的一个兴趣要去学习冰球，那您作为先开始陪他练这个叫轮滑啊， 对对对， 之后孩子要上到冰场上去学习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很支持他。 对，我因为我也是挺爱体育运动的， 啊， 就是说他也是想他有一样体育运动，然后相当于这个是他第一个接触的体育运动嘛， 嗯， 所以说我挺支持他的。然后相当于从那次开始吧，就第一次接触，因为学滑冰这东西因为护具比较多， 嗯， 咱们上来可能开始也没想着他能对这个也不了解，然后就开始从他给他买那个第一双冰鞋 啊， 然后护具的可能开始买了那个 一点 一 点给我们购置这些装备啊， 对对对对，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 嗯， 终于给配全了，然后配全了呢， 啊， 就想着哎那就好好滑吧， 啊， 好好学吧，就这样。 那嘉义在学习冰球之前咱们对于冰球有了解吗？一点都不了解是吗？ 一点都不了解 啊！而且我听您的口音应该是南方人啊。 对，我们 可能 不是南方人 啊。那妈妈的口音可能没有您那么明显， 对对对， 所以就是可能我们之前对于这些冰雪项目的了解还真的不是特别的多啊。所以也是跟着孩子学习冰球，也开始对于这项运动有了逐步的了解和认识啊。 对对对， 是这样啊。 是的， 那嘉义等上了冰之后，慢慢的开始一点一点的学习滑行，到后来慢慢的熟练了。什么时候开始进到一个队伍当中，然后大家一起去练习，一起去打比赛，你自己还有印象吗？大概你是学了滑行多久之后？ 学了滑行大概半年左右，然后就跟那个王子一教练进他们那个队了。 嗯， 然后呢就练着练着，然后呢他们要走了，然后就换队了。 这个中间还是要经历一些俱乐部的调整啊，我们这个小队员也是要经历一些职业运动员的一些这种经历啊。那你自己有印象，你打了冰球之后什么时候开始找到了像你自己刚才提到的那种在场上飞驰电掣的那种感觉，有印象吗？ 嗯，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以后就能那样了， 就是有了比赛的这些经历了，是不是慢慢的这个感觉就特别明显了？ 对 啊， 去参加 U6 的比赛了 啊。 对，他就是学了半年以后 不再是看的了，我们也是场上的一个， 对对对，有竞争了，对对对， 选手 是一个队伍了，然后是半年的时候，相当于2017年9月份， 嗯， 然后那会儿可能要定队伍了，然后刚好那个王子怡教练可能要换，在俱乐部要换俱乐部了， 然后可能离我们家也不是特别方便，但是我们其实开始是不想换教练的 啊，还是想跟着启蒙教练。 对对对，但是换了地方了以后可能对我们不怎么方便，后来我们就到西山启找的郑教练，然后就一直学到现在 啊。也算是没有换太多，换得太频繁嘛。那像刚才嘉怡自己提到的，他慢慢找到了这个感觉，那能不能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你参加比赛之后啊，对于这项运动有没有一个更多的认识？先开始只是觉得他们在场上非常的快，之后呢参与了比赛，对于这项运动是不是有了一些更多全新的认识呢？你自己觉得？ 对，然后后来又学了很多，像那种拉杆过人，然后呢传球那些的，什么配合那类的，我感觉更加有意思了。 啊，就一直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啊，你自己觉得？ 对。 啊，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有没有哪场比赛或者那段经历让你印象特别深呢？ 就是我在天津的那场比赛，然后呢我之前就是把球传给了后卫，然后后卫又把球传给了我，我一个人过了四个人打门还打进了。 哇，好厉害，一个人过了四个人呐。那场比赛那你们最终是战胜了对手啊。 对， 你自己的那个表现应该在场上应该也是一个很精彩的进球啊。当时 对 啊，那爸爸妈妈当时也有在现场看嘉义的比赛吗？ 他基本上每一场比赛我们都在边上 啊。 对对对，基本上每一场比赛都在边上。 所以嘉义刚才提到的这场比赛您应该也非常有印象啊。 对，不过他们其实打比赛打的挺多的，这个是他自己，他因为在天津的时候应该是在天津的那场比赛吧，是不是啊？哦，我印象有点印象不是特别深。 那场比赛他们后来是得了第一了吧？ 嘉义是吗？ 还得了个优秀运动员。 不对，不是那次 啊， 是这回四五月份去的那回 啊。看来人家嘉义还是自己记得清楚啊。我们虽然是老陪着人家，但是看的比赛有点多，自己有点记不清了。 记不 那像妈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比赛，是让您印象非常深吗？就刚才您说他们又是得了第一，然后嘉义还得了一个优秀运动员，是吗？ 因为吴嘉义他参加比赛是其实是比较频繁的，像我们上半年的话有校级联赛，区队的那个区队间的比赛，然后还有下半年有北京市的冰球联赛，然后每次的一到什么五一啊、十一啊、端午啊、过节啊，我们俱乐部之间或什么都有，经常都有比赛，所以他也拿到了很多的奖，然后精彩的那个瞬间也是比较多。 精彩瞬间比较多，那有没有哪个是让您印象最深的？人家嘉义刚才说的他那次啊一过四，那您印象最深的又是哪次呢？ 吴嘉义他打球的时候还是比较勇猛的，比较比较积极往前冲的，因为他是前锋嘛，前锋的话拿到球就 那一定是要勇往直前的嘛。 勇往直前，对，就往球门去。在天津吧，应该 是跟嘉义 端午节的时候， 是今年的啊。 对， 今 年 的这场比赛。 对，今年 那当时我们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比赛？ 全国的一个 青少年 冰球邀 请赛啊。嘉义你自己还有印象妈妈说的这场比赛吗？就是在今年端午的时候嘛。啊， 我们就打的那个天津，也是一个天津的队，但不是但忘了什么队了。反正那次就是得了个最佳运动员嘛。 啊，那爸爸有没有印象嘉义和妈妈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端午节的这场比赛？ 端午节的比赛我有印象。 嗯， 反正孩子嘛，他吴嘉义这段时间就是自己训练，其实他开始的时候尤其从 U6 的时候一直打过来，其实他前段时间的时候更积极一些。但是后来打着其实他自己呢，因为其实我们的训练量总的来说还是比别的孩子要稍微欠缺一点。因为是工作的关系，我跟他妈基本上我们俩是就是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来陪他练这个东西。所以说都是这个课余时间然后再练这个东西。所以说最近这一两年呢，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像有些那个训练强度不怎么够，所以说其实对他自己也有一些影响。所以说他这两年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状态还是不是像以前，尤其像六岁的那段时间他表现的那么好，是不是啊？然后最近呢我就说其实应该通过暑假嘛给他多加点量。他说的那场比赛就是说他自己那段时间肯定是自己比较状态好一点，然后他自己主动的去 去处理一些球， 嗯， 是不是啊？然后可能也得到了队友啊，包括教练的一些认可吧， 嗯， 是吧？因为其实在球队里还是有一些竞争的。 那当然对于嘉义和妈妈来说啊，都回忆了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场比赛。那爸爸您也给我们回忆一场吧，或者说嘉义学习冰球从他四岁到现在啊，我们今年应该是九岁 刚满九岁， 对，九岁了啊，嗯，也有差不多五年的时间了嘛，学习冰球有一定的时间了。那您印象当中嘉义在学习冰球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难忘的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到比赛的话，我觉得有一场比赛我还是印象挺深刻的，就是那会儿是以小打大嘛，就是他们是应该是七岁打八岁的那场比赛，就说那场比赛我觉得还是表现的还是很出色的，而且球队的配合也打得很好。因为吴嘉义的特点其实他是速度快，就是说他的速度可能相对来说同一个年龄段里面其实他一直是就是速度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是我们见长的，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前锋呢就是需要后面的后卫给他一些配合，给他一些传一些球， 给他喂一些好球嘛， 对对对，他喂出来了以后他就能冲出去。其实就是说那次比赛相当于以小打大， 嗯， 完了以后也后来也是2-1赢了，然后大家都很意外， 嗯， 然后有一个吴嘉义进了一个球，而且他还助攻了一个球， 哇 啊，所以说那场 两个球我们身上都有功劳，啊， 哎，对对对，就是说我觉得孩子那场比赛是表现的挺好的， 主要就是也在那个比赛当中让嘉义有一个更好的发挥， 对 对, 对 啊， 是的，是的， 对，再加上我们其实也能通过那一场比赛感受到啊，冰球这项运动它其实的确还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就是这种集体性的运动，因为它不是靠一个人的能力，一定是要靠全队的一个配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嘛， 是的是的， 后卫给他喂好球，他作为这个前锋，他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射门啊，这是彼此的一个配合，不是靠谁的一个点才能够让整个比赛最终取胜的嘛，所以可能您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看到了嘉义他的一个很好的一次表现。那当然我觉得可能在孩子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先开始可能也是因为他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个热爱让他去学习了冰球，但是后来慢慢的发觉啊，参与这项运动也的确给孩子带来了不小的收获，可能我们也才会一直坚持让嘉义还在去学习这项运动。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看到孩子在参与这项运动当中都有哪些收获呢？妈妈您先给我们来讲一讲吧，我觉得其实从妈妈的角度可能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比如说爸爸和嘉义自己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从比赛里啊或者说是这项运动里的收获。那您作为他这个日常啊照顾嘉义这个日常起居，我们从生活当中看到他的一些表现是什么样子呢？ 吴嘉义学了冰球之后我就感觉他的这个身体是更加强壮了， 啊， 然后更加健康了， 对， 他就这么多年来几乎感冒都特别特别少， 啊， 我就感觉都得两三年有一回， 啊， 都很少很少。 那就是学习这项运动嘛，他常年在一个冷环境里， 对对对， 让孩子这种对于温度适应的能力， 适应能力 特 别 强， 他也不太怕冷，冬天的时候也不太怕冷， 本来就是小男孩活力壮，啊， 对对对， 这一下就更不怕冷了， 对对对，就是对这个体能啊身体方面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运动， 对， 嗯， 身体素质我觉得其实像刚才爸爸也提到了一点嘛，他在他们队伍当中他的速度很快， 嗯， 嘉义自己之前觉得自己跑得不快，那现在呢？现在在学校跑得快了吗？ 现在我在学校100米、400米都是我们班第一名。 你看看这一下啊，这个体育成绩就和大家拉开了很大的差距啊，是不是因为你学习了冰球，你觉得有这方面的原因呢？ 对， 嗯，让你不管是在冰上还是在陆地上，速度都非常的快啊，可以一直保持。其他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身体上的收获还有哪些？像妈妈刚才说的啊，不那么容易生病了。你觉得你的这个体育成绩在学校是不是都还是不错的？除了跑步以外，其他的一些项目？ 嗯，其他的都不错，就是跳绳今年考砸了。 考砸了没关系，你还有下一次继续努力的机会吗？你指的考砸了是就考了多少呢？你们要一分钟跳多少个？ 一分钟跳110个才及格， 嗯， 我才跳82个这个。 看来这方面你得再加强加强啊。 今天爸爸又给我测了一次，跳了147个、 那就说明上一次是稍微的偶尔一次发挥失误啊。这个冰球一定是会让你的体育各项成绩都会有很大的提升的嘛，对不对？ 对， 那刚才您说到的就是他这个身体，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家长对于孩子一个最朴素的一个期望啊，就是希望他们身体健康。 对， 只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后面的这些不管是优秀的品质也好啊，还是说好的学习成绩啊，或者说更多的这些兴趣爱好， 对， 才有一个基础保障嘛。 对对对，身体是基础，这个太重要了。 对对，所以 也给我们省了不少事儿。 哎，是。平时听起来您跟爸爸的工作也是比较忙的嘛， 比较忙。 对，所以孩子他能有一个好的身体， 嗯， 那真的也是不会耽误很多的时间嘛。 对对对，是这样的。 那其他方面呢？他在日常生活 中，其他方面就是因为冰球是一个集体活动嘛，然后大家之间都是配合啊什么的，他也交到了好多好朋友。 嗯， 然后就是感觉就是他比较外向，也比较活泼，在班级里也是那个大家都打成一片，玩成一片，都是非常好。就觉得这个冰球运动就是对这个小孩的这个性格培养呀，然后就是能让自己更外向，更活泼一些，是吧？ 那就是说 集体的一个活动嘛。 对于他的这种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他打冰球上，其实在他学校里和同学们的这个接触啊， 对对对， 交往啊， 跟同学的交流 也都有很大的帮助。 对 啊，就是让他在任何的一个哪怕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他也能够很快的去 很快就能交到朋友， 融入进去。 对，一下就融入进去，一会儿就熟了。 让我们已经变成了自来熟啊。 对， 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性格嘛，就是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很好接触的人，可能自然的你也就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对，因为在打冰球的时候，你得给人喂球啊，你把球传给人家， 对， 人家也会回传给你，这是一个互相的一个交流，也是一个交流。 对 对， 所以嘉义在这方面啊，他的这个性格可以说是更加的开朗。 对，是的， 这个 非常活泼。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会对于他在以后的学习生活里，还有就是在以后步入工作岗位里，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嘛。 对，有很大的帮助。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傍晚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们都在 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北京市铁道兵纪念馆讲述的中国铁路建设史，是一段从劈山探海、风餐露宿到技术引领、砥砺前行的壮阔征程。铁道兵部队诞生于解放战争东北战场上，1949年成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野战军打到哪里，他们就把铁路修到哪里。仅用52天，随着辽沈战役的攻坚决胜，铁路线也铺满了东北大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决定解放大西北，修通陇海铁路线。 这是当时中国最高的桥梁，铁道兵某支队战士杨连帝提出了单面云梯的构想。 我爸爸是一个什么人呢？忠厚、睿智、机敏、胆儿大、勇敢。 他率先爬上40多米高的云梯， 他就是越往上登啊，风越大。说你爸登的时候啊，我们都吓坏了，谁敢吭声？就怕一磕死，把他震下来。 3天3夜，连续100多次爆破，